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黄怡、周家俊。 在香港每日都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发生，有时不笑一下都觉得生活真的很难。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届书奖的其中一本得奖书，名字叫做《生抽香港》，作者就是漫画家专子。而这本书就是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我邀请下我拍档黄怡介绍一下这本书。 今次获得香港书奖的这一本《生抽香港》就是专子画的一个政治漫画集来的。它的内容包括中英谈判啦、回归啦、雨伞运动啦、反修例运动等等，亦都有一些比较贴近民生的小事。咁正如专子在一些访问里面所讲呢，是一个认识历史的鸡精书来的。我想在香港的大家都会对专子这个名字不太陌生的啦。咁它在1978年从中大艺术系毕业，1983年起呢就在明报开始画政治漫画，画到今时今日呢都已经30几年了。而这一本书《生抽香港》出版的契机呢，就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在浸会大学举办了一场漫画展，然后呢就将他过去所画的3-4万幅漫画作品里面抽取了其中的1200幅，分别编辑成为《生抽香港》和《老抽中国》的两本漫画集。其中《生抽香港》这本书呢就在今届的书奖里面得奖了。 咁我哋听一听今届书奖的评审对这本书的评价。我哋有请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黄培峰。 这本书收录了作者在1983年去到2019年6月在香港的报刊所发表针对香港时政的漫画作品。这段期间香港经历的转变读者大概都有目共睹，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可以找到共鸣。更加重要的是，专子的政治漫画能够捕捉不同政治问题的重心，除了共鸣亦都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这本书亦都可以看到作者画风的转变，近年的构图和对白都变得越来越简单，但反而更加能够直接指出现实的荒诞，就好像《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一样，点出政权设法掩饰的真相。香港一直都有政治漫画，近年网上出现的政治漫画更加好像雨后春笋一样，但好像专子咁持续创作、持续保持水准、持续站在反对的一方的就少之又少了。所以这部结集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香港政治漫画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著作。 接下来我们又来听一下另外一位评审，就是影评人兼作家和开卷乐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郑正恒，怎样讲这一本书呢？ 其实专子的漫画我们都看过很多了，但是呢用一本书去这样看呢，其实真的很不同的感受，因为他差不多日日都画很多的漫画。所以我们从专子的这一本《生抽香港》其实看到的不单只是一幕感，不单只是漫画，还见到其实有一个香港的历史的发展的历程。当然这个的发展历程呢，其实笑中有泪，泪中亦都有笑，幽默中呢其实都有伤感的地方，伤感中呢当中呢我们都带着幽默的眼光来对他看。那我们觉得专子这一本可以说是香港政治漫画入面的代表作啦，而且很难得的，即是这么多年的关于香港政治的漫画呢结集成为一本呢，所以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今一届书奖入面的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书咯。 唔该晒郑正恒。咁啊，专子咧喺其他嘅访问里边都曾经讲过啦，呢一本系一本认识历史嘅鸡精书。咁我觉得都好认同佢呢一个嘅形容嘅，因为其实历史我觉得就唔应该净系集中喺一个地方啦、富强啦或者繁荣嘅一面啦。当你有繁荣嘅时候咧，其实背后可能系有好多嘅牺牲喺后面啦。譬如话可能牺牲咗环境啦，又或者可能系低下阶层嘅人被压迫啦。咁所以有时睇漫画去回顾历史，可以好抗衡到咧一啲主流嘅发展论述。其实我哋嘅人咧都唔系净系去关注可能我哋搵几多钱嘅。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专子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啦，咁我哋就不如问一问佢，其实点解当初佢会出版呢一本书嘅咧？ 首先多谢你哋香港电台嗰度咧就俾个奖我啦，咁啊一个好大嘅鼓励啦。我呢本书咧就系前年嗰阵时咧搞过一个展览之后，有朋友嚟睇个展览，跟住咧就话喂，点解冇书嘅咧？咁冇啲嘢攞翻屋企嘅咧？咁于是就动咗呢个念头咧，就整呢本书出嚟。咁过往嚟讲咧，我就唔系太过中意出书，因为觉得系 時事漫畫都是跟呢個新聞有關的啦。新聞過咗嗰陣時咧，就第二日咧就有新的一天啦。咁啊，無必要係再去重新又刊登一次咁。其實係咁，但係話香港嘅情況咧就有啲變化啦，多咗啲抗爭嘅情況之下，亦都係見到中國大陸咧就對香港嘅控制咧就越嚟越緊啦，甚至咧係要改寫翻香港人對香港嘅觀念啊！咁佢哋用佢哋個方法嚟去講香港故事嗰陣時咧，咁更加係激發到我哋咧，覺得係要保存翻我哋香港自己對香港嘅論述。咁所以我就重新咧就編排過今次呢一本書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動機啦。咁啊，另外當然咧揾咗好多寫作嘅朋友啦，即係時事評論嘅朋友啦，咁啊叫佢哋咧就每一個時期都寫翻一啲嘢，然之後咧就解釋翻一個大概嘅情況，咁啊俾翻未來嘅讀者咧睇翻嗰陣時咧就知道，就除咗係一啲嘅事件發生之外，希望亦都記錄到咧就我哋香港人咧就係每一個時刻裏邊咧對某一件事嘅一啲嘅情緒、一啲嘅感覺、一啲嘅痛點。就唔係單純咧，係一啲嘅事件嘅記錄。我相信咧，就係漫畫咧記錄社會嗰個情緒方面咧，係比較其他嘅媒介咧都有一個優勝嘅地方嘅。咁其實如果包埋去2014年發生嘅事咧，咁即係都頗長時間啦。香港有啲年青人咧就上街頭啦，咁。咁佢哋咧好多朋友咧都系回归咗之后先至出世嘅。回归之前发生咩事咧？佢哋即系当然都太细个咧，就唔会知道啦，或者系根本都未出世啦吓。但系话喺抗争嗰阵时咧，就你面对嘅对手咧，其实系嗰啲时间系生活过嚟嘅。咁你同佢倾偈嗰阵时咧，就有一啲嘅对话共同点嗰阵时咧，你会系需要知道一下佢当时过去嘅几十年里边曾经遇过咩问题，佢哋遇过咩嘅。得着嘅咩挫折，或者佢哋有啲咩嘅重点，佢哋关注嘅咁。当你摸得到佢嗰个心态嗰阵时咧，你向佢争取啲嘢，或者同佢哋对话嗰阵时咧，就比较系容易啲嘅。就算年纪大啲都去 remind 翻下，即系回忆翻下，我哋咧就喺由中英谈判嗰阵时开始咧，中国大陆嘅态度对香港咧，佢个观念咧究竟系边方面有所改变咧，边方面系保留翻，边方面咧就已经系全盘推翻嘅咧咁。有一种咁嘅谂法嘅认识嗰阵时咧，就系、是、对我哋比较有利嘅。 其实政治漫画呢一种艺术形式，亦都系一种参与政治嘅方法嚟嘅。喺世界各地咧，咁多年嚟都有好多嘅艺术家喺度画紧唔同嘅政治漫画，而每一个唔同嘅漫画家透过纸上或者网上嘅媒体咧，都会为咗唔同嘅事件去交出佢哋独特嘅漫画。但系好多时咧，佢哋都会用一啲嘅夸张啊、幽默啊、嬉笑怒骂嘅方法，去点出漫画家对于时政同埋社会气氛嘅谂法。咁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子，喺画政治漫画嘅呢30几年嚟，你嘅读者同埋唔同刊物嘅编辑会唔会对你嘅漫画作啲乜嘢回应呢？ 我而家画嘅漫画咧，主要都系喺两份报纸里边刊登啦，咁《明报》同埋《苹果日报》啦。咁呢两份报纸咧，就对我个包容都好大嘅，都唔会话边啲唔画得，边啲画得咁样就嚟直接批判我嘅。咁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系画咗咁长时间咧，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喺度咧。咁佢哋知道我嘅政治嘅取向、政治嘅态度。一般嚟讲，香港嘅报纸咧，尤其是回归之前咧，都系好宽松嘅，俾好大嘅自由度俾作者咧去讲佢自己嘅嘢，未必一定系需要嘅，同嗰个报纸嘅社论咧系跟得好贴咁样嘅。过去咧就画过好几份嘅报纸啦，就有中文报纸、英文报纸啦，咁有啲报纸咧就特别着重咧对一啲嘅弱势啊，对一啲嘅宗教啊比较敏感啲啦，咁即系唔好系嘲弄呢方面嘅嘢嘅，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禁忌。咁呢个多人咧就其实自己都会知道嘅，咁但系有阵时咧就画漫画嗰阵时咧就贪得意画嗰阵时咧就可能会踩到界啦，咁呢个系需要警惕嘅。初初画漫画嗰阵时咧，都有啲老总啦，咁譬如话画国内嘅新闻嘅，咁尽量系唔会画一个官员嘅样貌咁样，就唔系针对性某一个人嘅咁。咁呢个系一个嘅要求啦，咁但系都冇乜特别去跟从嘅。咁啊，去到某一个时候咧，就要画一啲高官嘅样嗰阵时咧，咁都系继续画落去嘅。 这个都是一些编辑的要求啦。当然另外呢就有编辑呢就另外一些刊物啦，咁嘅要求啊，只能够画某一类嘅题材嘅嘢，或者咧系唔好再画政治嘅嘢啦，画啲民生嗰啲讲下加价，讲下逼巴士啊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就听完咗之后，跟住咧就同佢讲话，我唔会画呢啲漫画嘅，咁啊就推咗佢，就冇继续画落去嘅。 开卷乐主持黄怡。周家俊， 咁我記得咧，之前咧因為呢個香港書獎系列咧而訪問過專子啊，咁有一條問題咧就問，究竟你嘅理想世界係啲乜嘢咧？咁當時咧佢就話希望世界上邪惡嘅事情可以減一半，咁啊當時就覺得啊呢句句子都幾特別啦。咁啊但係後屘去睇呢一本即係《生抽香港》嘅時候咧，咁啊發覺咧佢裡面描寫嘅世界呢就正正唔係一個理想嘅世界，反而仲係一個好千瘡百孔嘅世界。因為其實漫畫家去揀一啲題材嘅時候呢係想呈現一種荒謬，而唔係去呈現一個烏托邦俾大家睇嘅。我好認同有一啲嘅評判呢去評論呢本書嘅時候就講話，就係笑中有淚，笑呢就係佢個呈現嘅手法好好笑啦，但係淚呢就係正正佢後面代表住嘅就係世界嘅醜惡啦。 係，我諗其實漫畫作為一種回應一個未必完美或者理想的世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的事，因为很多时那个不美好的地方是需要大家用一些更加轻巧的方法才可以达到一个幽默的处理。所以我就会想请教一下专子，在他画这么多年政治漫画的里面，最难画的是什么题材呢？ 对我来讲最难画的很多时就是某些事情是重新又发生过很多次的，而且没什么变化的。香港有阵时都会有这些情况的，有些新闻呢就持续了整个星期甚至整个月的，有些甚至整大半年的。你要讲的观点呢很多时呢就开头那阵时已经是讲得七七八八。但是当一件事件呢一路拖下去的阵时呢，你会重新发掘一些新的观点的阵时呢，就有阵时都会比较困难的。在几十年的漫画生涯里面呢，其中一段时间最难画的东西呢，就是在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出现的情况之后呢，我们香港呢就当然之前之后都不断跟着看着新闻，电视上面很多的画面呢都是令到我们好像将我们的人呢带到北京上面那样，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眼前发生。每一天除了是朝头早上有啲示威活动之外咧，夜晚咧都要系留喺报社里边咧就工作，同埋咧就画嗰张漫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就事实上系好难落笔嘅，因为漫画咧好多时咧就都会用一啲嘅讽刺啊、幽默啊、搞笑啊、轻松嘅方法咧去讲一啲嘅社会事件。但系话去到六四呢啲咧，就能够做得嘅咧，就系只能够系一啲嘅情绪嘅发泄，同对一啲嘅社会见到嘅嘢嘅批判啦。咁啊，但系发泄咧就唔能够系每日都做呢样嘢噶啦。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话，即系会问好多问题啦，即系点解呢咁嘅情况啊？而家发生嘅现象咧，究竟系乜嘢导致嘅咧？如果系用一个另一个方法去理解嗰阵时咧，应该系用咩方法去代表咧，或者系比喻咧咁？呢啲都系尝试喺个漫画里面做出嚟嘅。近期咧就系、是、社会上面一啲年轻人同呢个警察大家互相嘅冲撞之下嘅一啲嘅流血事件啦，其实都系即系好难系平复情绪嘅。睇完咗之后咁啊，当然好愤怒啊，好忧伤啊，好情绪波动嘅情况经常都会出现嘅。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要画漫画咧，好多时你需要一啲些少时间去平复个心情咧，先至能够落到笔啦。即系更加重要，即系知道自己就嚟够钟交稿啦。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要自己尽可能咧吓，保持一啲嘅距离啦吓。过分地投入嗰阵时咧，就影响咗自己对事件嘅睇法嘅。其实咁，所以咧就系、是、佢能够提供一啲嘅距离嘅方法去思考一件事嗰阵时咧，大家都觉得系有啲嘅放松嘅作用啦，同埋咧有啲嘅新鲜嘅作用啦，就唔会过分去沉溺噶嘛。 啱啱问下黄儿你啦，嗱，你睇专子嘅政治漫画，你自己觉得有趣嘅地方喺边度咧？或者有冇一啲你觉得好深刻嘅漫画咧？ 我睇呢一本书嘅时候，特别印象深刻嘅嘢就系佢嗰个编辑嘅方法其实好有心机嘅。咁除咗系因为佢漫画本身记录事件嘅力量之外咧，其实喺编辑嘅时候，亦都好有心思咁样将里面嘅漫画内容依据事件去分类。例如关于沙士嗰个时期嘅漫画啦，或者关于回归前中英谈判嗰一段时期嘅漫画都会放埋一齐，并喺一啲嘅漫画旁边加上注释，令到读者知道嗰啲漫画系因应当时发生咗嘅边一啲事件而起。而呢一点其实好特别嘅，因为时事嘅特质就系，例如一场嘅疫症啊，或者一条法例由冇到有咧，都唔系一日之内就会发生完嘅事情。而好多时候呢一样嘢都会喺一段时间之内依然系受大众嘅关注，直至到一件事落幕或者另外一件事发生，去带走咗大家嘅注意力。所以喺睇生抽香港嘅时候，除咗可以睇到专子对于睇香港嘅方法之外，亦都可以见到以前嘅一啲事件其实系点样喺大众媒体里面展开啦、演变啦，同埋可以回顾翻一啲自己忘记咗或者以前未出世嘅时候发生嘅一啲香港大事，呢一啲都系我睇专子嘅漫画里面意外地揾到嘅收获。 我觉得漫画佢其中一个力量咧，就系一幅好简单嘅图画可以呈现到现实嘅荒谬，而我觉得专子系好擅长去做呢一样嘢啦。今日最近睇嗰幅漫画咧，中国政府就话喂唔可以接受啊，美国咧居然禁我哋嘅 TikTok 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中国，无论系一啲外国嘅社交媒体嘅网站啦，又或者系影片分享平台嘅网站啦，或者搜寻引擎啦，其实咧喺入边都系封咗嘅。咁其实你一幅嘅漫画已经可以呈现到嗰一个嘅双重标准啊，甚至系嗰种嘅荒谬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漫画嘅嗰一个力量。咁但系唔知道专子自己又点样睇漫画呢一种作为回应当下嘅媒介，佢嘅力量又喺边呢？我哋一齐听一听佢点讲啦。 平时考试咧，学校嗰啲嘅咩会考啊嗰啲咧，好多时都会引用一啲嘅漫画，即系外国又好或者中国又好啦，要求咧考试嘅学生咧就系、是。用嗰张漫画再引申，然之后咧就写啲嘢出嚟，提供啲答案咁。咁其实漫画咧就有一个咁嘅能力，就系概括咗当时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段嘅事件之外咧，就当地嘅人咧对嗰件事件有啲情绪嘅睇法咧，或者嗰个痛点啦，唔喺个漫画里边系表达到出嚟嘅。或者相较于其他嘅媒介咧，譬如话摄影咧咁啊。好难话系概括到比较多嘅社会嘅人啦吓，对某一件事嘅情绪嘅反应啦吓。 咁每日咧跟住新闻走去画漫画咧，都需要好多嘅创意啊。咁啊，专子咧咁多年嚟啊，几乎每一日咧都会画政治漫画嘅。咁佢嘅灵感又喺边一度嚟咧？我哋一齐听下佢点样讲啊。 当你长期创作嗰阵时，第一步重要嘅嘢咧就系话，尽可能系吸收多啲资讯啦吓。对某一件事有深入的认识的时候，你去创作的时候，你会是多一点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平时工作之余都是阅读，还有就生活上面的东西你留意。我很喜欢行街的，就是一方面当然自己成日都是躲在家，但一方面都是一有机会都会是落街行下，周围看看城市里面的生活的细节。好中意喺人群里边穿插搭车嗰阵时，咁啊睇下其他嘅人咧，咁着咩衫啊，讲咩嘢啊，佢哋嘅态度啊，咁有阵时咧睇街上面究竟有啲咩嘅新嘅铺头出现啦、啊，有啲咩铺头系执咗粒嘅，或者系突然间系销声匿迹嘅咧，咁呢啲其实都系一啲信息嚟嘅。当你有需要嗰阵时咧，就会系通过你嘅漫画表达出嚟。当然睇书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来源啦。睇书又唔单止系睇一啲资讯啦，但系另一方面咧，就书本俾你嘅咧，就系话一啲嘅睇事物嘅唔同嘅角度嘅方法嘅。咁啊，每一个作者本身咧都有个观察事物唔同嘅方式嘅。如果能够通过佢哋嘅作品里边咧，能够吸收到呢样嘢，原来咁其实就对创作人嚟讲咧系好大嘅帮助啦。 我谂政治漫画作为漫画呢一种艺术形式嘅其中一个特别嘅类型咧， 都冇办法摆脱漫画需要幽默感嘅呢一件事嘅。而有阵时我睇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一啲漫画啦，一啲可能系喜剧啦，或者系一啲栋笃笑啦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咧，其实系几感受到一个地方嘅人觉得乜嘢系好笑，或者有啲乜嘢话题咧系需要透过幽默嘅方法先至可以处理，或者用幽默嘅方法咧反而可以令到一啲沉重嘅社会话题变得更加容易引起大众嘅注意，同埋点出嗰一个嘅艺术家想大家注意到嘅嘢。所以好多时我哋可能睇电视上面嘅一啲讽刺时弊嘅搞笑节目啊，或者睇报纸里面嘅政治漫画啊，甚至系去听栋笃笑嘅人点样去讲时下嘅一啲事情呢，我哋除咗去理解嗰啲沉重嘅时事话题之外，其实亦都系反照返艺术家同埋观众共同嘅一啲觉得搞笑嘅地方，或者佢哋共享嘅幽默感嘅来源。咁所以我就会想借呢个机会问一问专子，你觉得香港人有冇幽默感嘅呢？ 我觉得一个地方呢，一个城市呢，系咪有幽默感呢，就视乎佢个城市系咪一个长期开放嘅城市，城市里面嘅人呢有冇个包容度喺度。如果样样都系要政治正确嘅话呢，咁呢个地方呢就好难俾人哋感觉到系一个充满幽默感嘅城市啦。咁香港呢喺呢方面呢，到今时今日为止都 OK 嘅，起码你有栋笃笑啦，有一啲嘅其他节目啦。咁但另一方面呢，当然你见得到有啲节目，譬如头条新闻啦，嗰啲已经开始系俾人针对，咁跟住要下架或者系不能够再继续落去啦。但话亦都睇得到香港人对呢方面嘅反应啦，我哋希望能够保存翻呢啲幽默感嘅，其实都系证明咗我哋香港人咧本身都系好需要呢方面嘅嘢，而且咧都系好包容对社会嘅睇法嗰阵时有啲不同嘅态度去讲嘅一啲嘅方式嘅。一个地方嘅人对自己有自信嘅话咧，咁越能够系开得玩笑啦。咁香港人咧，其实对香港自己咧嗰个地方咧都系几有自信嘅，所以咧就好多嘅笑话，好多嘅嘲讽咧都系包容得到嘅。 唔该晒专子啊！咁啊，今时今日咧睇专子嘅漫画，有一种嘅感受啦，就系觉得哇，点解可以咁大胆画啲咁敏感嘅题材嘅咧？咁但系回想翻起20年前啦，政治漫画咧依旧都系批判当权者啦，批判政府啦咁，但系当时咧又唔会觉得好敏感噶。不过咧喺唔同嘅时代底下睇啊，阅读嘅嗰个感觉咧都系唔同嘅。啊，咁又咁样讲啦，嗱，越敏感越挑战到政治嘅禁忌咧，可能先至系政治漫画嘅价值所在啊！ 再一次恭喜专子嘅生抽香港获得第13届嘅香港书奖。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就希望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咁就系何韵诗嘅《幽默感》呢一首歌。我觉得好中意嘅其中一句就系幽默感咧，系能够令生命不用坏到底嘅事情。当我哋遇到最坏嘅日子同埋最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幽默感嘅话，似乎日子就冇咁难过啦。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喺开卷乐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Bye bye。 在最坏最坏那日，如最坏最坏那时，是他让生命不用坏到底。在最闷最闷那刻，陪最闷最闷那位，是这段配乐托起一切。还未领略绝招的真谛，现在就来具体。在假日里没节目，电脑又发现中毒，换衣服出外身段又发疯。下雨地进又正歌，又见旧爱人杀出，而你头发上又饼干碎。梅运继续来，若果不反对，现在是时候。还另寻下台路不可。最坏那样，如最坏最坏那事，全失业之日车又撞。